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今天是周四了，我们要带着大家伙稍微的放松一下思绪， 出去玩。 说说出去玩或者是准备出去玩的朋友们， 一定要远一点， 有多远走多远。 对，思想有多远你就走多远。 对对对对对，因为最近马上要到了。甭管是毕业季还是暑期也好，对吧？到了一个所谓的暑假的这个大假期当中了，很多朋友呢可能都开始规划着自己暑期去哪玩啊。今天呢我们俩是没有什么指导建议的。 对，我觉得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就特别讨厌我那些当老师的朋友。 人家俩一样 带薪的假期， 对 对吧？ 对， 其他的像我们这些正常上班没有那些假期的人，我觉得没孩子的还好一点。有孩子的你就发现最近很多的家长都会把孩子带到办公室来，对吧？因为孩子要放假了， 是， 那又没有人看孩子， 可以报学习班啊， 造成贵呀，比出去玩贵多了， 还是自己带方便了。 哎，自己带主要是省钱。 哦， 你也不要把他们想得太高尚。 那 主要 是 经济压力， 对吧？但是老师在我的仇恨排行榜里边只能排第二。 哦，第一是谁？ 今天来的两位都能排在第一。 他们的工作就是出去玩。 对。 哦，那确实应该恨， 但是也是来介绍一下吧。 好， 好不好啊？我们特别恨的人啊，五爱签证中心资深的签证顾问，刚刚从德国和捷克回来的贾颖，欢迎贾颖。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颖。 哎，还有一位呢，是知名媒体人、环球旅行家，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儿回来的，无需豆蔻。 大家好，我是无需豆蔻。 刚从哪儿回来呀？ 刚从英国回来。 刚从英国回，真讨厌。 挺好， 是吧？ 英 国 天气 没啥吃的， 天气还可以吧？现在英国 很舒适， 对，我觉得地处还不错。 对对对， 你呢？刚从大兴回来是吧？我呢？刚从通州回来。 我说是刚从非洲回来， 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是不是？ 哎呀，幸亏有你们啊，幸亏有你们可以给我们做一些指导。当然，可能我们俩是。一时半会儿出不去了， 真的太讨厌了。 这个，但是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一些教师朋友，或者是把假期可能攒到暑期，因为什么呢？因为要带着孩子出去， 对， 孩子正好有一个这么长的假期，所以拿出来个几天时间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今天咱们可以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来，去哪玩比较好啊？如果大家呢也想跟我们互动一下，比如说您暑期想去哪儿，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问贾颖，比如说签证的问题，问问贾颖，我应该办什么签证？现在办来得及吗？哈，或者说有一些出行的问题，比如说，我要带点什么呀？现在去那个这个季节去那儿好吗？可以问问豆蔻。这个有任何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一开始还是，要不就推荐一下， 暑期比较你们觉得好玩的地儿吧，是吧？ 对呀。 反正我们也去不了。 暑期其实我倒是觉得是这样，因为其实国内太热了，出去的话呢，还是找点凉快的地方，我觉得会更好一点。其实暑期对于我知道来讲，可能带孩子家长选择像欧洲游啊，包括去到这个美国呀，或者加拿大这种地方还是挺多的，尤其欧洲游特别特别集中。但是欧洲这个时间其实它慢慢也是比较热的，就大家去看我的皮肤程度就知道，对。 跟非洲孩子一样， 对，就是基本上接近了。你说我出去人不知道我哪儿了，一张嘴就知道了。 就这还是我 我黑了，真的是，你眼睛黑了吧？真的是， 对，连同一块都晒黑了。对，我又是超级不喜欢那个就是用防晒霜的人。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也注意一下，如果比如说去欧洲的话呢，尤其带孩子，我觉得行程稍微的放宽松一点，别太紧摸紧密的那个就是。 紧锣密 鼓的，对， 你可以说英文啊。 啊，对，我可以说英文。 哎，是 这样子，对，因为什么呢？就是，就孩子太累了，会跟着这样子再走。然后呢，包括就是，如果说你大家选择的自驾的方式，可能会好一点。但是自驾的话，一定要把可能就是自驾产生的这种意外的这种情况，一定要提前预估好。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老旅游，他们其实并不特别建议说欧洲一定要自驾，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是一个没有经验的自驾者，带着孩子去走这种自驾的行程，容易中间发生很多情况，不光说是交通意外，可能比如说停车呀，找停车位，因为这个时候都是旺季，可能大家会遭遇到很多的罚单，就这一系列可能都要提前预估在里面。那我觉得我这次去的捷克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的推荐的地方。然后这次呢，可能我捷克就选择了去了两个城市，一个是CK 小镇，一个是布拉格，就是其实很传统，但是呢，我这两个地方停留了将近六天的时间，就是很舒服，尤其在 CK 我是住了两个晚上。那 CK 小镇我还是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的，而且 好多 CK 很便宜是吧？ 对，西服打折， 我下次引进一下， 买西服送内裤， 好挺好的， 待两天正好， 内裤可贵了， 真的啊。 对，它实际上是距离这个布拉格大概是车程是在不到三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叫克鲁姆洛夫小镇，它是全称是这样子。这个小镇我是从这个网上提前订的它的这种就像旅游城这种大巴车一样，很方便，而且大巴车上都有 WiFi 啊，提供一些小食品啊，都是很舒适的。而且他那个大巴车提前预大概是基本上一个小时就会有一个班次，建议大家提前从网上来购票。当场我觉得就是尤其最早的那一班车有可能会遇到如果你现场买可能没有座位的这种情况。对，中间的一班车可能还好，因为很多人他是当天往返的，所以一早他就很早就出发了。 那预定是咱们的宝上能订还是到他们的官网什么的？ 他们是有很多的这样的就是往返的那种城际大巴的公司可以在线预定的。那我这次订的是一个 SA 这样的一个他的一个这个 Student Urgency 这样的一个网站。 SA 然后他的很便宜，好像才十几欧，大概就十几欧，就是真的不贵，那个票我觉得还可以。到了那边以后，我们就是提着行李就开始往这个镇里面走，就是真的是刚入到这个镇的边上，就已经被它的整个的这个美景，它就是有城堡，有这种教堂，这种错落的景致和绿色，就河流全部都吸引掉了，就真的是还没真的很累，当天我也很累，然后这行李拖着又有很重，然后。就是，但是看到那个景的时候，你就完全就是停下了，然后就不停的就拍照。其实当时我们到的时候，它的天还有一点点阴，就是还没有完全湛蓝起来。那个时候大概是中午，应该是一点左右。那下午一点的时候，它那个天就湛蓝了。我们又出来又拍照片，因为我大概住了两个晚上，所以我拍了这个不同的感觉的这个 CK 小镇。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真的大家一定要慢下来。像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孩子，因为孩子就玩嘛。他无所谓，就很多其他的东西，那你就让他放松下来。我觉得度假就是这样子，一年很紧张，工作也很紧张，尤其对于老师，那好不容易一个学期结束了，就让自己的完全的身心感觉没有压力的这种。所以在这种小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游客并不是那么多，尤其你住的时候，就清晨很多的就是当天往返的游客又还没有进来的时候，就有点像我们在国内就是去到江南一些古镇一样，早上清晨和晚上我们会发现是最感觉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两个时间段的话，可以来进行了游。中间的段的话，可以比如说去吃吃啊，喝喝啊，买买啊。因为我发现就是在，因为我是先到的 CK 的物价要比这个布拉格的物价要低。如果大家要是买一些个小的这个小纪念品，包括比如说小鼹鼠，大家都知道，因为我这次在朋友圈发，就是我真的一下子不小心就成了一个小鼹鼠的一个代购。很多人就是说我一发了一个照片，好多人让我帮去买，有时候笔呀、或者小的那种就是冰箱贴啊，都特别有意思。 CK 的价格要比布拉格的价格基本上，比如说我一个小的一个玩偶大概在能差到50到100的当地的捷克币，对，就是三五十块钱能够差到的， 三五十块钱， 对，和人民币差不多三五十块钱， 多买 一 些到 布拉格买， 哎，多棒， 都太聪明了，对， 车票钱都省出来了。 对，而且这次在 CK 我觉得就是吃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它当地的特色的话就是那种烤鸭，还有就是烤的鸡肉腿儿，就是它那个味道我觉得和我们炖的味道有一点点接近，所以就是在吃的话它那个就是有一种面包，其实有点像我们的馒头一样，所以整体感觉我觉得吃在捷克更舒服一点，那个味道做的也特别入味儿，不是说我们就是一出国感觉嘴里没味儿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这次也去了 CK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红餐厅，就是它有一个叫洞穴餐厅，因为它那里面就是经常说是一定要提前定位子，我也是提前出行前给他的这个餐厅发的邮件进行的定位。大家定位的时候要注意，一定要定他的就是说就是里面的位置，因为他外面也有位置。大家定位的时候一定要就定这种 inside 的位置，因为那个才是他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邮件里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语言，一定要记得写。他给我确认，但我当天我觉得好像还行，可能我是就是不是那么多人啊，就 是 忘记的时候，晚上，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晚上更好一点。洞穴餐厅全都黑的嘛，其实它也不是一个真的洞穴了，就反正就吃个噱头嘛。点的是猪肘，猪肘呢我觉得是这样，就德国的我也尝了啊，就是这个捷克的我也尝了。他们的猪肘的一个做法呢，除了就常规的我们看到那种颜色比较淡那种清炖的那种以外呢，它主要就是像就是烤乳猪那种炖法，就是也就是说它的那个皮是酥脆的，对，里面的话是软嫩的，但我觉得油还是有点太大，所以它一定要配酸菜，但还是觉得会油比较大，所以大家试试就好了。对，就那个份数就不要点的太多，比如两个女生就点一份，就点点其他的小菜，这样就尝尝感觉一下更好。但我个人觉得我还比较推荐他们那边的那个就是鸭腿，我觉得做的还真的是比较地道的。 好，哎 ，CK 小镇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么多吃的呀， 景观 和美景，我听你说的意思，其实也有不少的游客往那边走， 游客挺多的， 为什么呢？ 真的，它就是 CK 小镇，其实是誉为欧洲最美的小镇，所以它的周边的包括比如从奥地利那边过来，或者说从捷克这边过来的话，它的车程都还可以，所以很多人，比如说我估计它周末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我是选择了非周末的时间去，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国内的话，京津的地方可能就会到北京的古北一样，就这方面可能没有别的镇了，大家就都会在这样的时间内选择这样的一个当天的一个往返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它的那个我觉得 CK 的那个古堡还真的是挺美的，你到它上面就是一直古堡往上走有一个观景台，它那里拍照可以基本上可以拍到这个整个小镇的一个全景，真的非常漂亮。 那观景台上去要不要钱 呢？免费的。 因为好多 基本在里面没有收费的， 好多小镇那个都有一个观景台，然后我去过好几个都是在那儿有一个老大爷在那儿站着，上去要那个收一点， 那估计是乱收费的， 要票，一定要票， 乱不乱的？但你当时你也无法判断呀， 出个证让我看看， 你给咱们城管打电话是吧？那这小镇有多大呀、啊？大概就是转的话， 转的话真的很快，我一天能转好几个圈。 对， 对，真的是这样的。我因为我第二天清晨起来的时候，我又走，起来的会比较早，小镇真的还没有人，他的店面全部都没有开，我就看着孩子去上学，然后我就一直就往真的稍微往外缘子。转一点，因为外缘的话住家会更多一些，然后就会转到他们的超市去买点东西，就是完全你可以融入到当地的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他的那个镇里面的话道路也是这种错落有致的，比如说小坡什么排一排啊，看一些那种小的他们那种房，就是房屋的外面的那种每家都会挂一点小东西嘛，就挺有意思的。 明白了，就跟咱们的船底下村似的。 窜 底下村，对吧，就是它等于算是一个那边的农家乐， 对，规模可能比咱们那个窜底下呀、 小的多， 还小呢。 临边的确有很多的民宿，对，很多的民宿是这样。 那你们住也是住民宿吗？ 我住的那个还算是 hotel， 我觉得它的价格也不是太贵，是我应该是120美金还是120欧元，我不太记得这个货币当时单位了。 不差钱啊，天哪！没事，你接着说。 对，嗯，然后但是我觉得它的位置特别特别好，就是它有一个阳台，阳台可以直接漫到就是它当地的这个伏尔塔瓦河，就是挨着的， 哦， 沿河挨着的 河景房。 真的是河景房，而且你从这个河景就可以直接看到我刚才说的，它是靠近古堡这一侧的。我当时订的这酒店，就是在就是你直接可以对着看到那个古堡，我刚才说的就是观景平台拍照最好的那个位置，所以还是挺它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因为在 CK 只有一家五星级的酒店，那五星级的酒店它好像之前可能是修道院还是什么改建的，它是更靠入小镇的这个位置，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这两个位置，要么入小镇，要么的话就小镇再往里，这两个位置的话都还是不错的。 那个车能直接开到酒店吗？ 是这样子，是可以的，里面可以进车，哦，对，因为也有那种就是它叫shuttle bus 那种预定在线的，哦，这种的话它可以，比如说我们从布拉格出发，可以从布拉格的酒店到那边的酒店，它可以做点对点的，哦，这种价格大概是在70欧左右， 嗯， 对，就价格稍微贵一点。 对，你像我为什么问这个？上回我去意大利，去那个也是一个特小的小镇，就是宫崎骏那个《天空之城》那个， 啊， 白鹿里治奥， 嗯， 是叫这个名吧？ 嗯嗯， 就是那个小镇呀，啊，也特别美，真的。我觉得可能规模，因为我没去过 CK， 我不知道这两个可能差不多大。 我觉得也是， 因为以我这种运动员出身的人， 嗯， 人家给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可能半个小时小镇就转一圈了，而且真的是非常小，而且里头也没，因为我觉得也就是20-30户人，也就那样。而且呢，它有一个地儿，就是正好你天空之城那不是有一个，好像是像一个特别长的那么一个桥，然后你能拍那个吗？ 嗯， 坑就坑在那儿，如果你订一个在那镇子里头的酒店是挺好，但是你想啊，一般咱们都得拖个大箱子， 对， 尤其你去国外用的箱子都更大， 对， 它是一个大上坡， 哦， 你车只能开到那个山脚下，你要走特别远，然后走上去，你就走上去徒手走，我们都觉得哎呀有点累的， 哦， 你要拖一个大箱子到上头，你再拖一个大箱子再下来， 运动员都吃不消。 真的就是，你看在那儿住，你感觉啊，看那个景色，你感觉非常好。但是你想到一路的这个辛苦， 哎， 可能就更好了，是不是？反正是会有点辛苦，哦。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些因素都考虑到， 哦， 因为有的人可能行动啊什么各个不太方便。 欧洲游是这样的，行李尤其很多的地方，它可能因为是更早一些的建筑， 嗯， 没有电梯啊，包括这样，就是大家都要提行李上下， 嗯， 是的确是。我这次就是从酒店 check out 出来，就是回到布拉格的时候也是挺悲催的，因为这酒店特别有意思。我结账的时候，他送了我两提的啤酒，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你为什么不我入住的时候你送我两提的啤酒？然后我这两提的啤酒我也不好意思，也不能说扔了，太可惜了，就是也可以提着，不过我提着了，真提着走了，提着走了，我就先放在那个行李上面，我就觉得应该能夹住，然后很不幸的就是它的路因为都是那种石头的那种不平的，就在有一个井盖的位置，那个箱子就倒掉了，然后我特别意识到，我就打开箱子，哇，酒全都碎了，对，就没有品到， 哎， 对， 好可惜呀，啊， 对，好可惜， 啊，哦，是青岛的还是燕生的？ 我真的是捷克的， 哦，好好啊。这是贾颖刚刚的第一站，这是分享了一下刚刚回来的哈。 嗯， 先别说了，你要不贾颖这一趟旅程估计俩小时全站了。豆蔻姐，你去英国我们都很熟了， 嗯， 对， 这次你开发点什么新鲜的东西了吗？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刚才一个是说七月份，一个是避暑， 是， 对吧？然后一个是这个毕业季。那么欧洲，我觉得我今天就先少说点，因为我这次其实从法国开车到英国， 哦， 走的英吉利海峡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条旅行线，也不是特别常规的，所以它也有很多这种小镇。我们知道欧洲很多小镇是错落的，它就可能你开车路边就有一个小镇， 嗯， 那么这个小镇其实就像你刚才说了，不管是这种阶梯式的还是说这种平坦式的，它都各有特色，但是呢都是典型具有欧洲文化这种建筑风格的。如果按照夏天来讲，那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国内吧。 哦，哎，挺好， 反向的，因为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所有的人，包括像我今天问我女儿什么时候放假，她不知道。 嗯， 等她放假了，我办什么出亲签啊，干嘛的，就可能晚了。 哦，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家长也会带孩子去。 嗯 嗯，那我就觉得我推荐一下大兴安岭。 没有说大兴，吓死我。 那我应该这样说，大兴安岭。因为我是前年的时候，在八月份的时候去过一次大兴安岭，在那个时候去，我发觉我都已经被冻得一定要穿一件长袖 的 衣服，真的是很凉爽。但是你说它冷吗？但是花也开了，蓝莓也结果了， 嗯， 所以你进去之后呢，麦田也都已经起苗了，所以那种感觉时候，一个是既像进了森林，然后呢还接近了这个麦田，包括它整个的各种的，包括边境文化，还有很多的这种特色美食，包括这个整个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它是和我们平时不管是毕业游也好，或者是大人带着孩子暑期游也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去的地方。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就稍后再给大家详细，比如说我们到那里吃什么， 嗯， 那里有什么值得看的，或者怎么去玩。 嗯， 我觉得先按照目的地，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要七月份避暑，那一定是大兴安岭。 就等于七月份的时候，其实是大兴安岭对于我们来讲最舒服的时候。 对，真的是特别舒服。 嗯，对，它不是说特别冷，基本上所有人都能受得了。 它不是冷，它是凉爽， 凉爽， 凉爽。 好， 因为它整个的森林覆盖面积，包括这个空那个地理位置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环境，它让你很凉爽。 嗯， 并不是说哎，我冷了，我去干嘛去，是吧？但是那是很凉爽。 好啊，今天呢，两位带着我们一块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下，建议一下，暑期应该去哪玩，避避暑去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有任何的想要跟我们了解或者分享的一些内容，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宗慧杰问了，说嘉欣老师，暑期我想带孩子去日月潭，因为下学期他就要学到那篇日月潭的课文了。 哦， 九天的时间，想台北进台北出，中间呢去日月潭和清境农场，来得及去趟垦丁吗？给点意见呗。 肯定来得及，但是呢日月潭我可能给不了您太多的意见，因为日月潭我没去。对，我整个的环岛台湾的话，我日月潭真的是没有去， 就把它错过去了。 对，因为可能就是我这个情节可能也不是太深，我也记得小学我好像也学过 这 个课 文。 对， 嗯嗯， 对，但是有的人说就是说可能它的那个观赏的价值没有那么高，我就在时间上可能做一些调整。您如果去清境农场的话，您就从台北进，然后的话它是那边可以租车然后到这个清境，所以就是很方便这一段，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嗯，因为在台去台湾玩的话，整体来讲我觉得有些包车和再加上它的这个台北这段的话，西段这边的这个整个的火车体系都还是比较好的。 好， 可能到东边那边我不太建议。 先说到这儿吧。嗯，咱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 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APP。 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拉，粗心大意，多动，经常读错、抄错、算错，畏难，不自信，脾气急躁，身体协调不良等，有可能是感统失调和专注力问题。 金博智慧北京十校区年训练量20万人次暑期集训， 一假期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妈妈不再焦虑。每天前十名免费送课，抢位热线400-026-6608，400-026-6608。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 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当代商城年中庆启幕，中关村店即日至24日，满200最高近100元，周末3天会员每满2000再赠200积分礼，多买多赠，更有银行刷卡礼，与您相约当代商城年中庆。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6-8585858 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预报，我们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黄工为我们介绍一下。黄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您好，这个今天的天气呢还是延续了闷热，而且那个蓝色的高温预警还是没有解除，不知道以后几天会不会有改善呢？ 目前来看呢，明天会稍有改善，现在预报明天最高气温呢是30度，可以说比今天呢低了5度。 嗯， 但是这个温度呢应该说并不会凉快，因为明天的湿度会稍微明显一点，而且今天夜间后半夜开始啊，本市的大部分地区自西向东呢将先后会有这个雷阵雨天气，这个雷阵雨天气呢将持续到明天，雨量虽然说不大吧，但是这个湿度增加了会比较明显，所以说明天尽管报了现在最高气温是30度，但是呢这个并不感觉到会凉快多少。那么双休这两天呢，现在预报的是35度和34度，而且这个天气呢基本上都是以晴天或者多云为主，所以说明天包括双休日两天啊都是以高温炎热为主的天气，咱们这个外出啊还有游玩的朋友啊还是要注意防范这个高温炎热天气啊带来的不利影响，这是在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那么从全国的天气情况来说呢，明天到周末啊在北京的周边像华北地区呢还也是高温炎热为主，在蒙古地区在蒙古地区的东部还有东北地区的北部呢是雷阵雨天气比较多，同时啊在出现雷阵雨天气的同时呢还有冰雹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在本周日之前呢，在南方的降雨区将会缓慢的北移，到周日呢将影响到江淮和黄淮流域，而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呢将转为高温闷热天气，也就是说开启了这个三大天气的模式。那么在西北地区呢，未来这几天啊也是高温，主要是以晴热为主的烧烤模式。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呢，未来这几天啊还是以稀稀拉拉的小雨为主，但是部分地区主要是在四川的南部还有云贵地区的北部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总的来看吧，未来这几天啊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呢主要是高温炎热和降雨天气，对出行呢还有出游啊都有不利的影响，请计划出行和出游的朋友吧要注意关注啊相关区域的天气预报。天气情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黄工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么明天再继续连线，谢谢您，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有一条事故路段要提醒一下各位要注意了，北三环的联想桥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后车队尾已经排到了安贞桥。再跟您说一下，北三环的联想桥的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一个故障车，后车的队尾已经排到了安贞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六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继续带着各位一起出去玩去啊！当然主要的导游呢还是他们三位， 他们两位， 涛涛也应该算进去。 我不行， 我你有被罚款的经历，还有拖箱子的经历，我觉得也挺好。 被罚款真的没有？ 哦，没有， 没 被 啊、哦？ 不是被罚款，被收费，乱收费。 对对对，没去 哦，没，听别人说的， 不是。人家一说收钱 哦，你 掉头就走， 根本不给他第二句的机会。刚刚有的朋友说去日月潭怎么安排，好多热心的朋友们都发来了他们的一些建议，比如说 可以不用去是吧？ 在课本上看看得了， 倒没人这么说啊。伟红人家说了，去日月潭可以在台北车站坐大巴车直达，非常的方便。而且刘小山也说了，日月潭啊，一定要住一晚上才能感受它的那种平静 哦。 而且每天早上8点钟开始，就是开航之后，它那上面日月潭上面全是游船，你就感受不到课本里边写的那个日月潭的感觉了。而且呢，要建议。刚刚那位朋友在那个日月潭的旁边找一个民宿，每天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坐在露台上吃早餐，看着平静的那个水面，非常享受。而且那儿还有一个特好的酒店叫做云品啊，下午茶你也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景色超级好。 哦， 对， 这叫会玩哈、啊、 对，会玩， 真的、 刚才其实刚才说就是因为他是想去到这个青青农场嘛，青青农场也有一个就一个酒店，我真的不太确切知道，您可以在那个就是搜一下，因为只有大概基本上都是推那家酒店的下午茶，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对，我当时也有去尝试。然后晚上您在青青的时候，他那个距离他那个车站中心那个部分有一个就是相对于一个像类似像游客中心一样，那个旁边反正有一个711，因为反正在台湾711也的确比较普遍啊。那个地方晚上有的时候就会有当地的那种民谣的那种歌手在那边演唱，也会卖自己的 CD。但是你晚上坐在那里静静的去听他那个音乐，感觉 也 是 挺 好的。对，我不知道在现在他们那组就是还有没有在唱。反正我去的时候，我晚上是有在那边 城管可能被 挺好， 可能也会清理一下。我觉得 那边也有城管， 我们都得管理一下 啊。没准人那个地方是收钱的，有许可的。 哦，那收钱的咱不去。 不，我说他唱歌是要收他钱的 哦， 因为国外就是台湾我不知道，国外有好多地儿，他那一个广场 只允许你下面在这唱。 哦， 孙涛再拿一吉他过来唱不行， 这是 你每天要交给人家 多少， 应该有管理费的，可能是。 对对，他可能是有管理费的啊。 明白明白。 然后的话就是说，如果去到垦丁的话，你可以从台北那边坐到高雄，高雄那边可以再包车进到垦丁。基本上我记得我当时应该也是提前订好的这种包车，也挺方便的，所以时间九天是足够了。但是如果你可能还想去花莲，再往那边去转的话，可能时间稍微就有点紧张了。可能我建议你的话，就差不多这样子的话，下一次的话再往那边走，就往东边。 哎呦，现在的孩子真的特幸福，真的就是因为父母，就比如说像贾颖啊、豆蔻姐，你们这样的就是旅行观念啊，跟我们这一代的父母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我特别记得记忆犹新，我跟我爸妈去，当时去开封， 最远的地儿是郑州，是 开封啊，去开封，然后去什么白马寺啊，当时还有一什么塔，现在那清明什么园都没有呢，全是一些古建筑。到那儿了，白马寺啊，啪拍照，好，叫门票5块。还进什么呀？没什么可看，走啊！就在门口，啪照一相， 到此一游。 我来过， 对，包括现在你带着父母出去，他们也是这样。就是你说，你妈，咱下午喝个下午茶啊， 有这个习惯， 咱悠逛一逛。 茶为什么不能在屋里喝？为什么要去外面？ 说的太 对吧？ 人说。别去呀，咱们得把这个时间安排的紧凑一些。 对，那个好多景点我还没去呢， 哎、 我得照相。 是的，是 得在姐妹群里拿着纱巾，是吧？然后摆一个丁字步， 纱巾要4条起。 哎哎，对对对， 要不人家会觉得怎么一套衣服？ 真的必须得换。 是， 他们主要是照景点游客照，按咱们的话 就有点拍婚纱照的感觉。 哎哎，对，玩的不一样。 对。所以现在那个，要不孩子们跟着现在的父母出去，那就不一样了。他可能比如说就像 CK 小镇，可能要让老人家去，就跟真跟涛涛逛那小镇似的，半个小时逛完。 对 对 对，没错。 这儿有什么？走走走，我还以为是卖衣服的呢。走，接着走。 对 对，就觉得没意思了。所以带父母 从日本回来深有感触。 那天我们还说呢，跟熊丽还有我 Miss 毛，我们在那儿聊，就说咱们回来做一期节目，就是说带父母出来大家应该注意点什么。而且我觉得带父母出来的目的地选择一定要不太一样才好啊。 对，其实我觉得也分父母，有些现在其实我们有一些包括常出去旅行的老人也把自己的就是目的地啊，包括一些东西就感受都不同了。我前几天做了一分享会的时候，底下坐的我发觉真的不是年轻人，都是大爷大妈。 年轻人没有钱的，是吧？老人有钱。 他们觉得这地儿我没去过，你觉得好玩？然后那你告诉我你都怎么玩的？他也觉得我以前可能走马观花，包括去很多地方的老人，他也觉得哎，我也应该换个玩法了。其实就像我们以前，其实刚才说老人这种方式，我最开始旅游的时候就是说，哎，我这几天假期不能白花。白浪费了，我的车票机票都不能浪费了，就是真是打卡，我能最多的时候一天走5个景点，那就背着，而且那个时候是60的大背包，背着身上咔咔咔走，咔看完了走下一个，这时间不能浪费。 是 现在我觉得旅行的生活方式慢慢也发觉啊，旅行是一种心情，心情好了呢，哎，我现在可以品个下午茶，看个夕阳和日落， 是 对不对？但以前你说看日落看日出，谁有时间耗在那上头？ 真是觉得这在哪儿不能看？ 对。 是吧？同一个太阳，凭什么要跑到这儿来看？ 不，的确是这样。就我觉得，就以前我们的这个旅行是做加法的，现在慢慢我们的旅行趋势其实是在做减法的。对，其实包括我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说做攻略，就是自由行的攻略，有的时候难做，要看很多的东西。其实我倒是给大家一个办法，其实挺简单的。比如说您这地方没去过，那么传统的肯定还是要去的大众的这些地方，您就把这些大众的这几个点1、2、3、4稍微罗列一下，你觉得就是一定肯定你要去的，然后呢再罗列一下网上大家去介绍那些特殊的地方，也放在你的这个单子里面。然后比如说你是3天，你把这几个地方大概的点啊在地图上标一下，你就第一天哦哪几个点可以放在这一天，第二天放在哪一天，然后第一天你开始玩，你也要根据天气，因为这次我出去，我在布拉格，我的天气我就完全是根据天气来调整我的行程的。比如下雨我就选择去到人骨小镇那边的话，因为在教堂里面我不担心下雨，那么 可能晴天的那一天的话，我就要在他的这个查理大桥这边就逛了，要去到他的城堡这边了。那么大家也一样，就第一天的话，比如说这几个地方你是一定要去，然后你根据当天的情况你就走，先去你最喜欢的、然后你觉得累了，中间那个比如说餐或者什么，你就看自己看怎么安排，然后可以减的就把那一天自己觉得哎太累不去了，就减掉了就可以了、其实你就这么顺着玩，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太累。 哎，我 千万别太打卡。 我绝对是你的好学生、我就是这么玩的、玩到第四天发现没有任何景点可以去， 是 我安排的太好了，所有景点全部涉及到了， 对， 剩吃了， 对 吃呢发现那个回来我们再聊吧啊，那个要说的太多。拉伊拉说了，感谢一下，他说如果要去垦丁的话，推荐去垦丁海洋馆夜宿，家庭或者是情侣都特别好。不同馆的夜宿位置，晚上还有那个星座的讲座 啊、 特别好。 它是在垦丁的中间有一站，然后那边停是可以在海洋馆夜宿的、但是要提前约，可能是、要注意一下。 有的朋友呢耳朵也特别尖，比如说老虎说了，说哎呦，这个贾英老师是不是台湾的呀？一口台湾腔， 真的吗？ 哎呦，太尖了，真的 听到、哎、 他是正宗的天津人。还有朋友发来问题了，冬眠说了，我八月九号报的团去摩洛哥，十一天八晚，想问一下几位，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东西吗？或者是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他如果因为我是去过摩洛哥的，但是我去摩洛哥是自驾旅行。其实如果他抱团，本来我开始还在想，哎，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建议他怎么样？但是他既然说抱团了，那么可能对于摩洛哥一些不好的东西呢，可能就比如说骚扰，包括这种抢套路你这些东西，他很难遇到，因为带团的话，导游会有一个固定的这些一个东西，所以你的体验感可能会比自驾游好。 我以为有点遗憾没有遇到这些东西。 但是 体验感没有自驾游那么丰富， 想体验到也不难。 但是乐趣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不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你可能看的东西包括去的地方是没有那么完美，或者自己比较随心所欲，但是整个摩洛哥特色，因为抱团的话都是大部分能体现到的。那么我觉得如果是跟团游的话呢，在饮食上我还是略微建议，因为我不知道是哪里人啊，然后建议带一些适合自己口味的，比如说咸菜啊， 菜 或者榨菜、因为它是这样，它是一个，如果你喜欢吃橄榄，它是，我们知道三毛有首歌叫橄榄树，其实到了摩洛哥才发觉，哇，真的是橄榄树，遍地的橄榄，橄榄甚至能有几十种吃法，你去它的菜市场，一家个摊子，就像咱们卖咸菜摊一样，能放好多盆，黑的、黄的、红的，是，你会发觉辣的、咸的、甜的，甚至都有。那可能有些人但是吃不惯橄榄，在饮食上，因为我没有跟过团，我不知道团餐是什么样子。那体验摩洛哥特色，首先一个塔吉，很多人一顿吃还可以，要是两顿三顿再吃塔吉的话，他会觉得肠胃不是特别好。然后往菲斯那边走的话呢，会发觉塔吉少了，变成烤鸡了。那我不知道旅行团会不会安排这个烤鸡，然后你会发觉一下子像活过来一样。可是这烤鸡呢，你要再吃两顿，你会发觉，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刚看到菲斯，然后是烤鸡的时候，终于不再是塔吉了。我说给我来一个，我同行的两个伙伴都要了四分之一，因为你可以看到在那儿烤，就很像咱们在超市里买那种小烤鸡。但是它烤鸡里是放了米饭，还有橄榄这些东西。那个鸡泡糖，哗，这么一大盘。然后我虽然点了一个，其实也没吃那么多。但是后边就半个，然后四分之一，再后来就我说谁要再跟我说吃烤鸡，我也崩溃了。 这时候橄榄的重要性就体会出来了， 但是 你可以配不同味的橄榄菜就不一样。 所以喜欢，但是因为那个之后我发觉，哎，橄榄真的是很喜欢很好吃的一个东西，所以但是这个还是因个人口味，所以呢我在餐饮上，因为团餐确实不清楚，但是对于摩洛哥的饮食上来讲，很多人可能觉得一个是淡一些，然后它的味道会轻，相对轻一些，包括这个上的可能根据自己饮食带一些，比如说零食也好，或者是这样去调整一下。然后衣服的话呢，有些人会去买一些当地比较有特色的袍子来穿。那有些人可能我觉得不是，那么它的温差是，如果你在马拉喀什这些地方的话，其实就很正常，一个比如说这个季节去的话，就是一个薄外套加一个 T 恤衫，热了那一脱。但是去沙漠里头，比如去梅尔祖卡、进撒哈拉，那么呢相对来讲晚上会冷一些，可能需要一些厚的衣物，包括头巾这些防止风沙这些东西。 大体上别的如果跟团的话、啊、我还就是觉得因为导游也会给你一些更好的一些跟团的安全建议， 嗯， 所以呢可能和自助游还不太多。 那边是一个宗教国家，是不是喝酒还有什么抽烟什么也得注意着？ 对，它是禁酒的。 哦，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但是你在一些超市里头很不起眼的柜台也是可以买到的，但是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喝、嗯、也就是说你可能拿回酒店房间自己喝， 自己喝没问题。 对、嗯、我是买了酒带进了那个沙漠里头喝。 哦， 然后因为开自己开车嘛， 反正也找不到方向，是吧？无所谓了。 就因为你晚上住到沙漠里的时候，看着星空，喝着酒，就是包括当地人也会，因为 唱个歌舞。 就比如说在撒哈拉，就马尔祖卡的撒哈拉对面，它是阿尔及利亚。 嗯。 所以呢，他就会当地人也会跟你聊那边的人什么什么样子，大家就可能沟通。而且每他入到里边的酒店的选择和每个人的营每个酒店的营地是不一样的。 嗯。 那可能根据你的钱有豪华的有啥的，但是你晚上在沙漠里头，他给你坐着。餐点着蜡烛，然后你再喝点啤酒，他给你打着音乐，真的是很享受的一个事情。 哎，如果自己去的话，真的会那么刺激吗？会就是被抢什么的吗？ 会，我被在菲斯 被 抢 啊。 然后被斯威斯被抢，然后你会发觉，就我身边很多朋友在发摩洛哥的时候，我朋友就说，咱们以前就说世界上最深的套路就是摩洛哥人的套路，不管是抢的、骗的，还是真的就是骚扰的，就特别特别多。 哦， 尤其是女生的话， 是 嗯。马拉喀什是其一，因为马拉喀什它有一个德基广场，就是大家很多容易晚白天其实都还 OK、 嗯、 就是晚上的时候特别小心、 嗯、 然后它那里就有点像咱们的大排档和夜市、 哦、 然后它分区域的，有一部分是卖吃的哈。你想这些可能这两年因为落地签的缘故中国人去得多，他当地人会就像拉客一样、 嗯、 喊着你来，只要你不在这里吃他会骂你。 哦， 就是他，尤其还会用中文骂你 啊！真的呀， 所以这让你很 学习能力这么强， 对你很你体验感很差 啊。 然后呢，晚上的时候，因为摩洛哥一些老城，它是那种巷子，就七扭八歪的这种巷子。 嗯、 然后是他，比如抢了你之后，你去追，可是你发觉你追到巷镜头之后，你发觉十几条巷子在怼着你，你不知道 在 往哪里跑了。 哦、 嗯， 所以抢了你，因为他数往哪里跑怎么着，但是你追上的时候，你会发觉、嗯、哦，你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哎呀， 对，他们那边是这样哈，是盗窃是非常重的这个罪，但是抢是没有关系的。 对， 他是这样，他是两个不一样，我不知道怎么界定，因为 我给你界定这个盗窃和抢，这、嗯、在我们陆领导是这么规定 哦、 嗯。 如果事主没发现，叫偷。 哦， 如果人家马上一看到说小偷偷我东西，这时候发现，这就叫抢， 抢， 对吧？偷是别人没有发现，抢是发现了人还追你，这叫抢了。 我 这个界定对吧？ 我觉得可能是这，因为我正好是身边有个朋友刚刚蜜月从这个他是跟团的这条线里面有去到摩洛哥、 哦， 所以的话呢也稍微小的分享。 跟团都被抢了？ 不，他跟团没有，这也是当地的导游也会跟他们介绍嘛。我估计可能还真那种抢劫挺多的。就说到吃，他也是，我觉得跟豆科遇到的是一样的，就是他对鸡已经深恶痛绝了。他这条线走下来，他也是这种感觉。但是他就是在摩洛哥，我可以。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有中餐馆，他吃到了还是比较正宗的一份兰州拉面，当然是这个是自己去的啊，不贵，折合人民币大概不到40块，就是牛肉也挺多的，对，我们当时看到他发的时候，我们就在朋友都在问他嘛，他说真的，哎呀，太好吃了，就那个时候看了一碗兰州拉面，他说我都要掉眼泪了。 我跟你说，在国外玩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你能吃到一碗兰州拉面，真的觉得哎呀。给多少钱都愿意，真是怎么回事？ 哎，我问一下，因为冬眠是8月9号，他报的团可能要走，现在呢是6月底了。退团现在来得及吗？ 不是挺好的地方，干嘛要退呀？ 退呀， 对呀。 听你们说完，真的一点想去的欲望都没有。 不， 就是这样，是吧？摩洛哥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我说马拉喀什，它只是因为有一些这样状况出现，而且注意说要跟团的话，其实就是在饮食上还有衣物上略带眼睛 稍微 注意一下 就好， 对，因为它会把你的安全照顾很好的，这是旅行团的一个义务。 对。 然后对于摩洛哥呢，我可以这样讲，它是说它是值得你去的一个国家，但是有可能不会是你第二次去的国家。就是因为可能体验感不好，但是也会有些人跟团的话，你会喜欢上他的话，可能你会发觉，哎，他你会第二次来体验。 然后比如说摩洛哥的它整个的文化是有的，它有很多的这种古迹，比如说阿伊特那个本哈杜村，其实你去到那个村子之后你才会发觉这个就像我们想象的北非的城市，因为它是一个废墟了已经，但是呢很多的电影包括都在那里拍摄，包括梅尔祖卡的瓦鲁比利斯，就是你去了之后你会发觉它有很多历史文化，包括它的宫殿呀也好，包括它的一些整个，你想包括我们去马拉喀什，那就是说圣罗兰呢，这个整个的一个庄园在那里建，它包括也有很多酒店和特色的东西在体验，所以呢对于文化上来讲是值得去的，不光是风景，还有包括你像去丹吉尔，很多人我不知道对直布罗陀会有一个深啊，直布罗陀海峡，对吧，那你到丹吉尔就可以直面到但那个直布罗陀海峡，它跟西班牙对面的距离大概最窄的地方30多公里，其实就像你说的清晰的时候可以看到对面，所以它风景是美的，包括人文的文化也好，包括你要去到一些真的是说少游客去的地方，就是没有变成景区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发觉那里的人也很好。 对，因为摩洛哥就是他的那个应该是算什么呢，他们的这个算是旅游部啊还是什么的，最近一段时间在咱们中国做的推广非常多，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去年的时候还是今年的时候我具体忘了，也是有一朋友然后就说哎，我们一块儿去摩洛哥吧，我说哎，好啊，F1 不有一站就在那儿吗， 对呀、 啊，而且听说特有钱，后来说哦，那是摩纳哥哦，后来我就上网搜了搜，摩纳哥摩洛哥、摩纳哥非常熟， 差一个字儿、是吧， 我本来就想看那个赛道的、因为它平时是一个你可以开车随便走 的、 然后到了 F1 的时候它就把它封起来就变成一个赛道了、我特别想去那儿，后来呢我说哦，不是摩纳哥呀，是摩洛哥，我上网搜了一下摩洛哥的照片、非常好 看，非常漂亮，它的沙漠 拍照的我觉得 是，还有它的一些古迹古文化都是值得大家去了解一下， 值得去看的， 对， 包括你像咱说风情，以前说好多人去希腊觉得希腊已经去很烂了、包括现在他有是那个蓝白小镇就舍夫沙万、他舍夫沙万呢其实就有点像刚才孙涛说的那个去的啥了，我开始订的住宿啊是在小城里、我就觉得哎，因为你没去过你不知道它什么样子，因为大家拍的都不是局部的嘛， 对， 然后我发觉我开车上去的时候崩溃了，因为它就像丽江你要上然后停车没停车的地儿、但是我说那算了先不拿行李我要先看一下酒店、结果你就记着上去下去然后不是十字路就是台阶、30升的大行李箱我到了店我后来瞅着我跟他说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说我行李太大，他说因为我订酒店会用一些 PV 他不需要约定金、他说你取消就可以了、那我取消开车下来那哎山下就有一个正好新建的、那我们就随便住，然后你会发觉你就是就像住宿嘛，大家其实不用太刻意的说我非得要住在哪里、 对， 其实你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可能你到了之后你才会发觉哎，你选的目的地足够好的休息住状态就 好 了。 好吧，咱们先聊到这儿，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如果大家想跟我们互动会有问题的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马上回来。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

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今天继续带着大家伙一块儿出去转转去玩玩去。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两位嘉宾，我爱签证中心资深的签证顾问佳英老师，欢迎您。 嗨，大家好，我是佳英。 还有一位是知名媒体人环球旅行家无需豆蔻豆蔻姐，欢迎您。 大家好，无需豆蔻。 哎，刚刚咱们是说到了摩洛哥，啊，有的朋友就说，你看小丁，你华喵说了，说5月份我从摩洛哥刚回来，跟团游摩洛哥没什么问题。刚刚嘉宾说的那些地儿我都去了，去了绝对不会后悔的。 好，哎，说明景色是美的。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依旧也说了，摩洛哥足球挺厉害的呀。对，是不错啊。好，既然说到了足球了， 嗯。 马上咱们进入到每天我们都特别期待的一个小环节。 对，今天晚上也有比赛。 对对对对， 预测的环节。 对对对，萌预测，就是我们北京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推出了，就是他们那儿的一些小萌宝，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小熊猫啊， 嗯， 还有小熊猫啊， 还有小熊猫 啊，有小老虎， 东北虎欢欢 啊，对对，欢欢。 那天还王伟演的是一只小黑熊 哦，小黑熊，你看，就我没演。 今天轮到你了， 今天轮到我， 形象跟你真的是 这个特别符合我。 二指树懒。 有，好，特别好啊！来来来， 你要把我先那个作为导演，我跟你说一下戏。 哎，行， 这个角色最重要的一个点你掌握住就演好了， 哦， 是慢。 哦， 对，你推着点电影容易恐怖。 好的， 啊， 好的， 啊，好的，你先第一句打个招呼，用那个动作不用加了， 看不见。大。 也不要太慢，毕竟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 我是二指树懒 哦， 哈， 慢并不是有哮喘。你哈完了吗？ 你倒赶紧进入。 我以为哈完呢。好的啊，作为 Flash 闪电，我特别想问你，你移动2公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啊，哈。你猜 打你5天吗？ 错 了。嗯， 虽然我有脚，但是却不能走路。 哦， 得是靠前肢拖动我的身体来前行。 哦， 所以移动2公里的距离我大概得走1个月。 哎呀，我的天哪，怪不得你身上能长第一和藻类呢。 哈哈哈。我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倒吊在树上度过的， 嗯， 动作特别的迟缓，而且我心脏的跳动和胃的消化作用也很慢， 嗯， 食用植物的叶片和果实 哦， 能耐饥1个月以上。 哦， 由于消化道比较短，因此食物可以留在我的身体当中1个月。 哎呀， 代谢率特别低，1周排便一次。 哦， 不算数了。 你这一顿管1个月是吗？那你太厉害。那你预测一下吧，你快点预测啊，不然你预测完可能人都踢完了。今天晚上谁赢啊？法国对秘鲁。 我觉得， 嗯， 我现在特别开心的生活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哦， 状态有点浪漫 哦， 像法国 哦，哈， 我猜 啊， 秘鲁赢， 错，到底 法国赢。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一下6月21号凌晨的比赛结果，看看你预测的准不准。 好的， 你成功的刻画了一个有口吃的东西形象，对吧？ 但是我已经属于我们那一对说的最好的， 哎， 因为我快呀、 啊，种族里的状元， 没错。好嘞啊！啊，有人说了，说能不能好好听首歌？ 好，想听哪一首？ 凉凉。哎，有的朋友在问了啊，这个，你看，哦，这是这个谁？小叶子说了， 嗯， 暑期我带孩子想去海岛， 嗯， 是去塞班好呢，还是去巴厘岛好呢？麻烦介绍一下。 嗯， 哎呦，我喜欢巴厘岛，我不知道豆蔻。我觉得看带孩子去哪儿，我觉得暑期可能选择巴厘岛的人会相对多一点。 嗯， 其实巴厘岛和塞班还是略有不同的。如果有一些历史文化类的呢，选择去塞班，因为它还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二战，有些小孩也会喜欢这些军事器材题材的东西。那 看看男孩女孩， 对， 看看男孩女孩。 然后巴厘岛呢，可能更适合带小孩，就是选个好的酒店，真的就是度假了，让孩子完全的这种，说我就在酒店里泳池里游个泳， 嗯， 晒个太阳，然后再吃一些海鲜，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完全是带孩子去度假。 好像价格可能巴厘岛会比塞班可能会便宜一点，可能会便 宜， 因为它是这样的，巴厘岛它的酒店会选择性会比较多，所以酒店会产生的这个差价会也多一点。但是巴厘岛的话，相对比如说四星的酒店，其实我觉得水准也还是不错的，我个人觉得啊，但是塞班相对它的这个酒店资源相对是有限一点，而且是因为航班的原因，它包机啊或者怎么样也好，它不像巴厘岛那个航班这么多，所以可能会导致可能塞班价格稍微贵一点。但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地方都有一点好，签证都不用发愁，都不用签证， 对， 对，所以都可以看你喜欢哪了。 对，没有去过塞班， 塞班去过， 哦， 挺好的， 还开过悍马在那。 对对 对， 对，那是必玩的一个项目，因为可玩的不多。 对，你已经选择了， 人家怎么带孩子去、啊，对不对？ 要是太小的孩子，里边能玩的东西还真不多。 他是那儿不是有一个 Club Med 吧？是吧？塞班有吗？ 塞班好像没听说有， 没有， 没 有。 他没有。 塞班好，塞班的酒店确实是有一点点， 就是有点旧了。 一个是旧，二一个就是说还是没有那么丰富酒店的相对资源来讲。 哦，那别去了， 塞班适合就是小两口去 哦， 因为他很多 的 对他，比如说他玩了很多项目吧，您带孩子真没法玩。比如说他比较好玩的项目， 开悍马、 高空跳伞、开车，其实我觉得就是 没劲， 大致玩玩吧。开就是从你从上面可以跳伞，你想那景跳下去多舒服呀。 对， 还有一个呢， 小孩不能跳是吗？ 那肯定啊，太小了，你教练没法带你 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特别快的那个四轮的越野车。 沙滩摩托吧， 对，从那沙滩摩托你开着那个可以直接到达塞班岛的最高的那个地方，你可以从上边往下看俯瞰。 我也是开下来，开上去，开下来， 而且也是开上去，开下来。 哦， 你得开回去， 哦， 你不能搁山顶，你自己走下来不合适。 是那种改装的那个 UA 啊， 然后这样的话呢，它那个车开起来的时候，其实它那个山上山的山路，它是故意有一段是没有经过修整的，然后 故意让你颠， 对，大石头干嘛的。沟壑呀都特别多，有的时候我们没开过的人会觉得，哎，我这车会不会翻啊什么的，上不去呀，动力不行，你会发觉完全没问题。 对， 所以尤其是男生特别特别喜欢。 对， 它跟那个小的那个四轮摩托是不一样的，它是超大型的， 哦， 就是也会有那种不同体验的。那有小的你会发觉你比它高大威猛，就像我开猛禽，你开一夏利 啊。明白了。 就是它比较野 啊， 而且呢，比如那边最著名的蓝洞，你去那边潜到底下，你像小孩的话呢， 有这个潜水证的， 要有潜水证才可以，所以这个更适合 大人 年轻人玩。 对， 不过就反正还是他那句话，看孩子大小。有一些我朋友身边孩子就是八九岁的小男孩很喜欢潜水，他也是每年暑假会带他去不同的地方潜水。 嗯， 所以像刚才下面说的这个蓝洞是所有潜水人必打卡的圣地。 对对 对， 真 的 是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啊。 这个韩江雪正好问到了巴厘岛，他是八月四号自由行去那玩九天，带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十岁，问了几个问题。巴厘岛首先是落地签吗？ 免签， 就是免签， 一定要走免签通道，不要走落地签通道。 好，那需要出示什么？就带着护照， 有护照、往返机票，然后还有您的酒店订单，他一般会给，好像是15天左右停留，一般是这样子。 嗯， 你九天够了。 那边需要给小费吗？ 需要。他说入境还是说在那边入住以后啊？ 入境不用给小费吧？ 巴厘岛应该还好，就是巴厘岛整体应该还好，可能会有遇到个别的，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酒店一般我还是建议给小费的，对，因为我可能习惯还是会给，因为也是一种尊重，对，尤其比如说你酒店住九天，那孩子肯定会把那个房间霍霍的非常的、对，所以我觉得你得让人稍微舒服一点也 好。对对对对， 好，这个刚刚还有一位朋友说了，但是我刚刚把他刷过去了，他说是建议除了比如刚刚我们说到了巴厘岛、塞班，除了这些海岛，嘉宾有没有特别建议适合暑期去的海岛？豆蔻先来。 海岛其实我们还是像之前你聊过好多了推荐的海岛，比如说斐济啊，包括其实高端一些的海岛，比如说塞舌尔、大溪地这些。 嗯， 那其实要暑期带孩子去，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非得海岛，因为其实海岛的选择性真的就是像我们之前说，就是按着你的价格高中低档了。其实大部分体验和特色的东西其实差不多。那我们其实可以选择一些海岸线的城市，比如说 秦皇岛。对吧， 特别好， 又近又便宜。 没错。 然后像我这个就有点啥，因为我这两天正在写个稿子，是关于佛罗里达的。然后呢有写到迈阿密。那么整个佛罗里达本身海岸线就特别长，你从佛罗里达州到任何一个城市，其实到它的海边都不会超过100公里这样子。所以呢，包括迈阿密的海滩，包括娱乐设施，不管你是吃住行玩，它都比较成熟，而且是值得去的地方。包括从那边去基韦斯特，然后去 Key West， 对啊。然后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建议说非要去海岛的呢，我觉得是完全纯度假的，但是带孩子也可以再去一些不同的地方，既有海也有文化，还让孩子有的玩。玩的东西会更多。 那是海明威故居。 六指神猫。 对，就是满屋都是六指猫。听起来也是非常吓人的。 活物吗？ 活的 活物， 因为海明威就喜欢那个猫，然后后来 就他是曾经一个船长送给他的一个多指，在有些地方觉得这个猫多指是个怪物一样，但海明威特别喜欢，然后这个猫就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然后结果就在海明威很多的那个多指猫，然后你回去发觉看，你要单拍那爪子的时候是觉得 其实有点 怪怪的。 我为什么一直在想，就是五指和六指剩下的猫是几指呢？ 不是，这哎，这不一定呢，这需要一个基因排查的过程。 看一窝是五个还是六个，偶数还好分一些，奇数可能要打起来了，在里边，对吧？ 嗯，像海岛，就比如说刚才咱说海明威故居这个基歇斯特，它本身就是一个海岛，对吧？然后所以说呢，你没有办法定义说它到底归类为度假海岛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些地方会比我们平时想去这些度假类的会更有意思。 它应该算是就是美国人常去度假的一个 岛。对对对，而且它那个跨海大桥世界最长，很多有一个图片就是那个潮延伸过去，就特别好看。特别适合自驾，尤其是带着小孩连自驾，包括不管是文化吃还有玩，它都是很完善的。 这个可以带稍微大一点的孩子。 对对对， 比如说初中左右的 也可以。其实我觉得去这些地方八九岁的孩子都没问题，可能再小的他因为没有太多感受。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带小孩度假就为了自己，如果那样的话就去选择海岛度假，孩子往那一放自个儿就度假清闲了。 是 其实近点的类似的比如说去到冲绳，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对，然后小一点的孩子的话，比如就可能飞行时间去到美国可能会长一点，那选择日本会要近一点，这个时间的话海边冲绳也是可以的，然后也有海洋馆，小一点的孩子也是很喜欢的。所以有很多的选择，不一定非要到那种纯的海岛。纯的海岛我的感觉基本也是差不多，基本就是找一个最好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酒店 一待 啊，对，一待。如果是带着老人呢，可以把孩子稍微寄宿一下，然后不就两个人自己去玩一玩，对，就不知道您的套路是什么了。 对，就是想我纯闲着， 嗯， 对， 就是晒太阳、游泳、吃吃饭。 嗯、 养养膘就 OK 了， 对，没错。 那您就去那些特舒服的，找一个巨好的酒店， 对、 就是，就 OK 了。 那还是去泰国， 就是度假。 沙滩上还有人给你捏，多好。 对，之前我记得那个小包在说推荐那个普吉岛的那个 Club Med、 嗯、 就是四岁以上孩子直接一寄托，然后你该怎么玩怎么玩，这也是一个选择。对， 好啊，袁也问了，七月中旬想川西自驾有什么建议吗？还有车载的制氧机怎么样，靠谱吗？ 这个呢是这样的，就是七月份去川西的话会有一个问题，会有一些阴雨、 哦、 可能会有一些公路上会出现一些泥石流，这个时候、嗯、第一是自己的车的性能，建议还是四驱的这种偏越野式的这种车、 嗯、 一个是遇到了一些路况的时候会比较方便解决，然后后备箱适当的备一些这个水和干粮，因为一旦有什么路况的问题的时候呢，比较让自己没那么烦躁和焦虑、 嗯、 然后现在其实往川西走的话，大部分的公路包括你不管是隧道高速都已经修得很好了， 是的， 然后可能但是我们旅行中有可能你会差到一些别的地方，可能哎那边这个村子很好 就不想走好路， 对，有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嗯、 所以七月份阴雨比较多。车载制氧机呢，其实我觉得它有些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管用，我建议呢也不要去买那个氧气袋，有些人会在后边备一些氧气袋说我怕、 哦、 但那氧气袋它会随着高原反应它会自我膨胀， 是的， 它会炸开、嗯、 对， 其实对于比如说你开车它对你可能没危险，但是砰一声响会影响你开始、嗯、开车驾驶安全是有问题的， 容易有危险。 对，如果你要觉得自己实在是怕有一些就是高原反应的时候，建议一些在医院去买一些罐的那个小瓶氧、 哦、 在适当时候，一个是它方便， 到处都有卖， 到处都有卖的，而且它不会存在这种高压问题。 嗯， 所以呢，包括去川西七月份，其实一个就是注意雨季的路况， 嗯， 这是安全的问题。 嗯， 然后再就是这个氧气，因为我看他提到氧了，可能也是完全担心自己高原反应的事情。 对对对。 那我建议就是瓶的小罐瓶氧带着，然后因为其实你要自驾上去会一点点适应海拔， 嗯， 症状不会那么明显。 我觉得要是直接从四川开过去的话，一般没有太大反应。 对，川西的海，因为它 飞过去的反应。 逐渐的， 因为你是逐渐在适应它，所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其实没有太大的事儿。 嗯 嗯，可以备一点儿。如果是特别不舒服的话，也别扛，反正就吸一吸。 对、 嗯、 对， 备一下。我当时去的时候，人家那个拉萨当地的那个干部跟我说：“说你要不舒服你就吸。 嗯嗯” 说你们一共才待十来天，嗯、说完全说我们来这边的援藏的干部，可能刚来的时候不是一个月半个月、 嗯、 都让你休息，你适应。 嗯， 所以他说完全适应大概得20多天的时间，你基本才能舒服了。 对， 说你这还没适应，你倒走了，所以你也别适应，你就有你就吸，吸不舒服你就吸，反正也不是特贵那氧气，你大家也吸得起。 实际上有时候因为我进藏有的时候会待得比较长， 嗯、 我就避免吸氧，因为它会产生一个依赖性。说实话，你会有点难受，就老去想吸它。尤其是以前的路不好，你可能没有及时的备氧的这种方式、 嗯、 但现在就像刚才孙涛说了，现在很多进藏呢也会给大家建议，因为你去的时候如果你有高原反应头晕或者不舒服会影响你的旅行、 哎、 它不光是你休不休息、 嗯、 身体健康也会影响旅行、 嗯、 那么你吸上氧后发觉身体好转，对于你的旅行来讲你才有心情。 对， 尤其像刚才说了，你也不是说我长期要生活在那里、 嗯、 那么这几天一定是让自己有身体有个好的状态。 嗯，而且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您所谓的高反，尤其在开车的路上、 嗯、 它就是过垭口的那时候可能会稍微高一点、 嗯、 马上它的海拔就会下来的、 哦、对，明明开过。 对， 而且其实开车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有一个点，就我学开车当时说过就是为了治那个晕车、 嗯、晕车， 因为你开车的时候注意力会分散你的一些不适， 顾不上、 哦、 就顾不上，所以呢其实你会发觉开车的人反而没有坐车的人反应那么强烈。 没错， 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票人去的嘛、 啊、 所有人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点坐着旅行车去到了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是最不舒服的、 嗯、 当我们自驾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不舒服了。 对， 是你想在那儿待了可能也就2天多一点，我们就开始自驾了、 嗯、 也就是过垭口的时候、 嗯、 你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头疼、 嗯、 仅此而已、 嗯、 你在垭口拍完照片完全能坚持住、 嗯、 拍完照片下来马上就那个头疼感觉就马上消失了、 嗯、 啊，所以不用太担心，但是还是要备好东西。 对、 嗯、 我觉得像刚刚说的氧气瓶啊，足够 候的干粮、 氧气罐， 一些干粮就是能量棒啊这些东西。因为有时候七月份的话，川西这条线的雨季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它也是去得快，来得快， 对， 所以呢，风景还是很美的。 哎，还有的朋友就是也给我建议啊，说如果你要想开始往那儿走的，你们弄点那个防狼喷剂。 哦，防狼 就是那个 是发给当地的村民，防止你喝多了以后对人家当地造成什么危害，是吧？ 也可以这样， 进村先发， 看自己人品。就是过去他们有的人说这条路会怎么怎么样。 哦， 如果你觉得自己可能走的路会稍微野一点的话，我觉得备着也未尝不可。 是真的，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现在目前在国内来讲啊，是用不上，因为你真的是完全用不上。首先你自驾游，首先你每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今天开到哪儿住宿，那你住的相对地方不是村子就是镇子。那么在国内来讲，说实话，你不是去那种 不去大型野生动物园，你看不见，对吧？ 所以你很难会有这种特别危险的东西出，就是这种事情发生。只是驾驶安全的问题。我觉得那个倒不，以前是因为有防狼，是因为我们这些女孩子以前都是背包自己走，所以会遇到一些东西，会被一些，以前都是发飙， 比摩洛哥安全多了。 对，现在安全是，我觉得人身安全就最大的是你自驾的驾驶安全。 是的， 对对。 好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回来之后呢，咱们先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 Jesse 的问题。他说八月中旬我想去贵州玩，怎么样呢？带着孩子亲子出行。 好，贵州好。 贵州也是分 两块， 就是它有比如黔东南一条线，它也分几条线，包括黔西南，它是不同的。如果像我不知道孩子多大，如果要想就是轻松一点点呢，就往黔西南这边走，比如说荔枝江波这边，或者是这些黄果树这边，就是一些线。要往黔东南呢，它可能盘山路太多。 哎， 很多人到贵州，不管是自驾开车也好，或者坐车也好，你会发觉那个盘山路。 坐吐你！我跟你说，我一点不开玩笑。我经常走过一条路，是当在哪儿石阡县，他们那儿有一个。是那个好像离遵义不是特远、就是那个县城它的重点是有温泉。 哦， 我们当时去，然后带我们看好多景点啊，走着走着你突然发现哎怎么不走了、然后就看前面一钩机，哎在那给你挖，我说师傅这是施工吗？他说不是，没有路了，先给你平一条出来。真的是在当时发生，就是前两年啊，我跟你说那个山路走起来真的是能坐吐你。 是， 所以如果孩子晕车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路程少安排一点，要不到那儿你没有心情玩。 其实贵阳是少数民族文化特别多的地方、就是不管是这种苗族啊，然后包括这种各种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特别多，你包括去很多寨子，你会发觉很多的这种特色的、小孩可能也会感兴趣，也会喜欢，因为他比如说穿一些花里胡就是 对，他觉得很有意思， 服装什么，但是就是路况还是根据孩子，山路尤其是贵州有天无三日晴的说法、尤其是你往山里走，可能这会儿就下大雾，然后呢过去可能就晴，它会存在很多天气不太确定的原因素、所以呢就是一定要觉得先考虑孩子，你想看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完去贵州哪个方向吧。但是这个山路是实在是没办法、现在都很好， 这 是柏油路，但是这个盘山路也很多人会容易 转晕。对对，没办法，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落石啊，一下雨了上面会有松动啊，它那点就堵上了，堵上你就只能绕。曾经我们也是去那边，就在山里边，标志路程200多公里，然后预计是4个小时能到达，我们开了大概16个小时，就是因为走到这儿不让走了，好

人保直销车险又称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还，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的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6.9，处于中度的拥堵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东二环小街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还有北三环的太阳宫桥到苏州桥的由东向西，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的由西向东，莲花池东路的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继续带着的各位一块儿啊，这个天南海北的走一走。 嗯， 一开始这个贾颖起了一个好头，从 CK 哈、 哦、 先转一转，马上一掉头我们就回国了、 哦、 一直在国内走。 对、 啊、 其实国内我觉得也挺好的， 真挺好， 距离近，而且你也不用做太详细的攻略，因为语言通。 对， 哎， 问问对吧， 是 只要稍微性格好一点，跟人家当地的那个叔叔大爷嘴甜一点，你跟人聊，人基本都能告诉你。 而且在国内自驾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现在路修的倍儿棒。 嗯， 您就算比如说有的现在想走川西线的，那是属于想挑战一下自己的、 嗯、 你要不走川西线走别的，那路特好。 其实川西线的路也很好、 嗯、也很好了，现在你看看啊。来吧，咱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还都是集中在国内的啊、 嗯、 你看这个安妮说了，我准备八月初去西藏，大概10天左右，有心里边特别担心，就害怕有高原反应。 嗯， 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预防或者是减轻吗？咱们都 坐火车去， 他是对没用 啊？没用吗？ 没有，因为你都会有。火车是这样的，火车是过了格尔木之后，车内会给氧。所以你等于是在有氧的状态下进藏。其实进西藏最主要一点，首先就真的是放慢自己的脚步，就是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就像咱刚才说的似的、 嗯、你们害怕也没有用，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对，其实他的高反难受你会发觉无过非就是头晕 头疼， 然后有些人就是头疼晕和疼、 嗯、 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因为他引起一些不适会有一些呕吐的现象、 哎、 但你还其实吐不出东西来。 对， 这个时候呢就尽量先减少吃东西，吃一些水果这些东西，因为怕你胃肠不消化。然后再一个就是像说了，如果你觉得你的行程安排的不是那么紧张，就吸氧，就先让自己把症状缓解、 嗯、 而且你在吸氧过程中吸氧舒适之后，你其实也是在停氧的状态下，是在适应高原，所以其实最多2天，大部分人都是完全没有症状的了、 嗯、对。 而且但是八月份去有一点，就是西藏的酒店包括布达拉宫的门票你可能 难订， 都很难订到，包括甚至回程的机票和火车票你很难买到、 嗯、 所以这些是最主要先解决的，而不是你高反先要解决的。 对 对， 不过这段时间可以通过有些的旅行社、 啊、 他会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像自由行这一方面、 嗯、 而且可能就是对于在西藏自驾的，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自驾经验，可能还是特别要注意，因为很多的就是旺季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个车祸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这些自驾的小团组，会更多一点、 嗯、 对，这个安全性还是特别要注意。我特别还是要提醒，因为很多可能有些大学生在 这个暑期的期间的话，那包括可能有些毕业游啊这种选择到 去西藏， 西藏对，真是好像很流行，啊也有可能 对吧？ 我为什么要提示呢？因为可能他们并不是跟家长一起去，但是的话，在有的时候你去到的这个路线可能是没有手机信号的，家里就会比较担心，嗯、因为前两天我自己朋友的同学他们就有发在朋友圈就找人寻人31个小时这个人没有联系到，就是在寻着他，当时有发一条路线，因为我们也在帮他转发，然后我自己有朋友说这条路线应该人还是比较多的，不太会走失、嗯、可能是没有信号，最后还真的是找着了，的确是没有信号。但是的话如果说就是啊，如果您的孩子如果比如说是选择的进藏，如果他走了一些个徒步的一些线路，我建议比如说孩子要进某个线路之前的话提前跟家里说一下、嗯、免得家人担心，这个还真是特别要提前提示的。 对、嗯、我的经验就是第一天到那儿以后别逛，睡觉， 嗯， 就是第一天如果休息好了以后，其他后面一切就都顺利了。如果第一天飞机到那儿，然后你就开始哎这儿逛那儿逛，可能在飞机上那点氧气足够你兴奋的撑过那一段，但是第二天你会特别难受、 嗯、 所以就飞到那儿以后第一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嗯， 一般啊问题都不太大。 对，其实像刚才他担心，在咱们所谓的医学上讲，就是你的精神紧张会造成你的大脑需要用氧量更多、嗯、所以造成更大的缺氧，所以其实不必要担心，就像说了休息好慢一点，然后实在觉得不舒服的时候适当的吸些氧、 哎、 然后缓解一下症状，你会发觉很容易就适应了这种高原 的。 而且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就像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看到风景兴奋的不得了，又蹦又跳，蹦完之后自己蹲到地下起不来、嗯、 受伤了 对，所以其实就是尤其是大家可能尤其现在了进藏的时候看了很多的视频也好还有风景、 嗯、 就是讶异自己原来海阔天空包括山高这种雪山草地，然后你会发觉哎，先让自己平复一下、 嗯、 别太过激动，就先别看 就反正十天 其实就是想告诉你别太紧张没有问题， 十天您就好好计划一下，一定要有取舍、 嗯、 因为西藏太大了，像西藏啊新疆这种地方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地儿、嗯、但是其实贼大贼大，就是那它那路上就占特别长时间， 对， 所以您一定要取舍，就是哪个地儿我去哪个地儿我不去、 嗯、 如果你就跟旅行团似的、 嗯、 夸到这儿哎拍个照然后就走啊，这十天可定能转好多个地儿，但是你回头想没印象，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嗯，也不知道他现在是跟团还是觉得自由行、 哎嗯、 如果八月份自由行首先哪怕你包车、 嗯、 车的时候也是很紧张的，这个对于你的交通是有一个问题的，别等有些人是这样我什么都不做觉得八月份没问题，但西藏特殊的原因它的交通包括它当地的不管是你哪怕自己去拼车你会发觉在那个时候是很难拼到的，这样会影响你的旅行、 嗯、 所以对于去西藏八月份去西藏的人还是建议所有的东西都提前计划好、 嗯、 甚至提前预约好， 对 对、 嗯， 西藏是一个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嗯、 而且是一生 我觉得不够， 如果有机会的话是一去再去的地方、 嗯、 都说他那儿能洗涤心灵， 嗯， 一方面是他的景色、嗯、确实天是那么的湛蓝，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嘛，你好像真的伸手就能够见那片云彩一样、 嗯、 你看到那个湖是那么的漂亮、 嗯、 就像一个假的玻璃似的，但是还有一方面除了景色就是它的真的是高原的那些自然条件让你不得不放慢你所有的动作、 嗯、还真是 你不能大就是有一些建议，就比如说您下了飞机千万别没事就微信聊天、 嗯、 然后别 废气， 对，一定要就是少说话、 哦、 把自己所有的动作都变慢、嗯、慢慢的去感受这个整个城市的感觉， 就像树懒一样， 因为你想快你自己就废了、 哦、 稍微一快自己就废， 对，其实像刚才下面说的就是现在很多咱们说不光很多旅行也说净化心灵嘛， 嗯， 其实我就拿我女儿来讲是一个点，我带她去西藏去羊卓雍措的时候、 嗯、 她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她说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水叫清灵灵的水， 哦， 真的你在那个湖边的时候那个水流动包括那个声音 啊，真的， 因为我带她是藏历年的时候去，就春节时候去，那会几乎没有游人也是、 嗯、 然后那个水跟自然的声音是完全清脆的，她说那水的声音真的是清灵灵的、 嗯、 其实我就觉得这点就够了，包括她有一点点高反的时候就先让他吸的氧、 嗯、 他反应会小孩会比我们适应的更快、 嗯、 然后去布达拉宫可能他会觉得往上攀太累了，我就告诉他那里有很多的金银财宝、 嗯、哎呦从小就树立这么正确的人生观呀 所以就但是你要知道每个孩子你自当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兴趣点在哪、哎、然后我就告诉他 您的孩子这么 就真的吗？我说真的。然后你会去告他，比如说这个布达拉宫 特开心的就进去了， 多少吨黄金，然后里头哪个宝石最大，然后多少，他会发觉很感兴趣，然后一个一个跟你走下去。 下来以后交给妈妈一个钱包。 哎，说到这儿突然想起来有一建议，就是您在安排布达拉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安排在前两天。布达拉宫爬起来还是挺累的， 对， 稍微往后放一放啊。那么比如说 布达拉宫哲蚌寺放在你离开西藏的后一天，然后第一天可以就是说第一天休息，第二天可以选择去大昭寺， 大昭寺小昭寺都可以， 大昭寺小昭寺扎基寺这些，然后直接这样，一个是它是平缓的，在比较适应，而且它的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 对， 然后你还能感受到一些藏传文化的藏传佛教这些文化， 对，它庙啊特多，就是大家你要你像我在拉萨玩的时候玩，就在拉萨就转了两三天，就我觉得你就这么溜达呀，其实好多地儿都能逛，就好多那你都不知道是什么庙，你进去看，哎，也挺漂亮的，就都能逛，千万别弄得那么忙忙叨叨。 对对对， 十天我觉得有两三个地儿足够了。 那边也有一个卖兰州拉面的，也好吃。 有，还有肯德基呢。 没有肯德基。 有， 这你绝对是错 误。真的吗？ 那叫德克士。 哦。 对， 谈钱的事儿还是他们家的品牌意识哟。 然后他那儿的那个德克士我没去过啊，吃那个拉面，就是用高压锅做。因为压力不够， 什么都是高压锅。 其实这么说，好多人以前我第一次进藏的时候吃上会有一些问题，但是已经没有想象最早的很多年说真的是最早开始那种。 现在什么都有。 现在你在那儿吃海鲜都没问题。 哎，是是， 对， 川菜就火锅粤菜。 对，那边川菜特多。然后原来咱们电台对面有一个拉萨也有，那叫什么马加米 啊，马加米， 还是在拉萨挺有名的一个餐厅。你在那儿吃也挺好， 也挺好， 不吃也行。下午喝个咖啡，然后我们是在那个边上有卖明信片的，我和我那个朋友，我们俩买一摞明信片，在那儿喝咖啡，给这边的朋友写明信片，写一下午，特别好， 特好，特殊啊。有的朋友也在问说，四岁的孩子和六十七岁的身体健康的老人可以去吗？我觉得体质不太一样。 对， 这不好说。 这个他确实是没有那个说，像我之前就在我的朋友是个武警，他就觉得身体素质特棒， 越是强壮 的越是强壮， 越 反应越 大。他到那之后第二天就受不了，就下去了。 需氧量， 因为他需氧量更大，所以这个跟每个人体质是有关。其实老人和孩子，我们不要过分担心，其实和我们平时是一样的，只要是放慢了，第二天适应了，你会发觉其实都是没有那么多症状， 没那么邪乎，但是呢，还是会有问题， 会有一点， 但是你只要注意就。应该问题不大。 像小孩子，比如说有的时候可能大人会抱着背着，你会发觉你会比孩子更难受，因为你的运动量在增加。 是的，是的。这个海燕儿说了，我要带三岁的孩子去海边，国内有哪些地方可以推荐呢？来，秦皇岛，涛涛说一下。 秦皇岛真可以去，我还真不是瞎说。就我觉得现在南戴河那一块儿， 对， 你们开了好几个挺大的、挺好的，什么阿那亚、阿尔卡迪亚，然后还有什么易碑兰，就那一沿线。沙滩的质量真的比北戴河那边要好特别多，就已不像我们过去觉得北戴河那沙子都扎脚，就不是那个感觉。整体的整洁度，包括沙滩的质量，包括酒店的洋气程度，真的都非常美。 现在很多品牌都在入驻， 对吧？就阿那亚那里头，就里头又是这个什么孤独图书馆呢，又是有一小教堂那些，你每天我这几天都能看见有人在那儿拍照片，就拍出来都挺好看的。而且那边啊，我觉得玩水还有好几个帆船什么帆板的俱乐部都在那边上，夏天的时候好多小朋友就是暑期班20天就过去了，我觉得真的挺好 的 就是大家秦皇岛都不用专门占假期，六日就去了，我平时从北京开过去3个小时就到吃饭的地儿了，然后你在酒店住一下睡一会儿，然后3点多去海边玩2个小时，5点就回来，第二天再玩一早晨就可以回来了。我觉得就这种状态就非常好。 对，北戴河的话，如果说有计划最近想去的话，在7月1号以前，就这2个周末，我有看就是酒店的房价其实还没有涨。对，但是对，过到7月1号以后，这个价格就开始涨上来了，大概的话得有个5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幅。对，因为我最近也有在关注。 大家玩啊，就这两天去要下海就得穿那个保暖衣，因为水温可能还有一点凉。因为我刚那天问我教练，我说能玩了吗？ 他说看体质。这句话我就明白了。二十度的水温，尤其你过了二道岗以后往深的地儿走， 对对对， 还是冷的， 越走越凉。 我建议大家玩的时候就是你错开周五周六这两天， 嗯， 我一般是周日去，周日早上走，然后周一或者你周二回来，房价就能便宜特别多，因为周五周六 周末 人最多， 是是 没错， 肯定的。那就北戴河呗，不是秦皇岛呗， 就是青岛啊，就是稍微近一点的。因为我朋友刚从三亚回来，就现在的三亚真的不太适合，太热 太 闷了。对，他真的天天就在酒店。 我觉得为什么好像真的是我们有时推荐，我觉得我辽宁人可以推荐大连呀、 啊，可以 很好啊。对， 而且大连整个不管金狮滩还有这些个，包括甚至到了旅顺口，历史文化也好。其实刚才他说孩子小，其实到大连看一下海底世界、海洋生物馆啊，这些都是很好的。 对， 嗯， 很多可选的。除了三亚啊， 对， 这个笑笑妈说了，七月下旬带着我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和我女儿五岁的女儿，火车游十天的时间，打算先从北京到昆明，然后昆明到重庆，重庆到成都，成都到西安，然后再回京。给一个建议吧，老人身体很健康啊，不用太多操心。这样，我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之后给您一些我们的建议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笑笑妈给笑笑妈一些建议啊。首先可能我们有一致的共识，就是稍微您的地儿有点多了， 有点累， 有点远了。毕竟爷爷奶奶都是八十多岁了。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看你选的，你的火车是我们印象中老式的绿皮车， 对， 还是现在的这种高铁动车，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要是老式的车呢，其实我不太建议去坐，可以分段的体验一下，包括甚至你比如说刚才我听到有去四川，那么四川有那种建维小火车，包括它有一段的那种体验的，那你可以看，包括去昆明现在不是通了，包括到碧色寨的那个小窄轨火车，你可以去体验。然后因为带着老人，其实我们正常来讲，就我为了让我女儿吃苦，我带她坐火车去过拉萨。 对，那是为了吃苦。 但是呢，这一趟是带她去拉萨之后回来，我自己先崩溃了，所以把火车票又改成了机票。 这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我更多的建议是分段落，就是记几个地方可以去旅行嘛，然后打旅游也好，或者是说自己有走亲访友也好，那就一段一段的去选择。那你到昆明之后，其实我真的是还建议他去坐一下昆明到那个哪儿的那个河口的那个小窄轨铁车，就包括爸爸去哪儿好像是还有一罐那个体验的那个，那个一个是观光，二一个他没有那么紧张，然后呢老人的感受也好。那如果真的是而且动车的话，还有这存在一些这个你到了目的地不一定能买上及时买了你的票，所以呢可能还会影响你的出行。 而且我比较建议的话，就是长途的那一段还是尽量选择飞机。对，我还真不太建议火车，因为火车可能包括车上的空气也不是很好，对于老人来说，他的这个可能会 容易 有一些不舒服的。对， 主要是一个密封的空间时间太久的话，就是不光是老人， 还容易烦躁呢。 对，而且说像一晚上的话，如果说是你卧铺，就是你就算是你买的是卧铺，你去睡，其实老人的休息它是非常静的，我们也知道它不会得到很好的一个睡眠。 而且你这么热天洗不了澡，车上又你要是赶上绿皮车你还出汗，你这真的是 绿皮车，关键它的那个时间还不一定， 对， 赶上错车你要这个很多的不可预料， 这是有很多问题的。关键是您带的是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 对， 还有就是您选择的这些地儿啊，其实每个地儿放五天甚至十天 都有的吧， 都不为过， 对，没错， 都是一些特别好的地儿。如果您只有十天的时间玩这么多地儿的话，我觉得都是走马观花，人搞得很疲惫， 玩的也不称心、 嗯、 所以呢如果我们的建议啊就是您把您的行程砍一半、 嗯、 就比如说您要真的是想去昆明您可以飞到昆明 对 然后从昆明您体验一下火车看看比如说有动车尽量选择稍微快一点的交通方式、 嗯、 要不到重庆要不到成都要不到西安这些地方、 嗯、 然后呢比如说到了成都或者重庆或者西安的时候您可以在那边安排个3到4天的时间、 嗯、 吃也好玩也好、 嗯、 踏踏实实的把所有的行程变慢这样的话、 嗯、 我觉得对老人最好 对啊 对 就变成两地游 对、 哎、 旅行最大浪费时间就是在路上的时间 是的是的 然后如果你一旦选择更浪费时间的这种火车呢其实 是 你会发觉一路上好像你都是在车上 对对对 体验感就会差一些 光坐着累死了、 嗯、主要我也理解小小妈有的时候、啊、老人家没坐过就是原来小时候坐过绿皮火车 对对对 甚至就是看过坐都没坐过、 嗯、 现在又是复兴号 又是和谐号 对对对 所以就想带着老人来 动车体验一下就行了 对其实我不是说了吗你可以分段的体验 对对对 不同的火车其实都是可以的 哎哎哎是的是的、 嗯、 啊，好的还有这个瑞瑞也说了说想咨询一下八月带孩子去威海有什么推荐的地方比如说长岛值得去吗 我觉得国内的一些海岛它是这样的你去威海去长岛它都属于这个威海的外岛 嗯 海水和风景包括甚至吃的都是非常好的海鲜真的是从海里打上来、 嗯、 拿水一煮就很 OK 你会发觉吃的很嗨但是老实说带孩子去的话你过那一段去过去的那个船只我觉得孩子可能会有点不舒服 哦、 对 难受 对孩子会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 嗯、 因为我也不太知道孩子现在的有些孩子比较娇弱呀或者有些孩子比较皮实可能就没有这些反应 嗯， 所以呢这个是家里要考虑的 明白 然后在岛上住几天是没问题住个两三天、 嗯、 你会发觉也像世外桃源 对、 嗯、就是这样 包括像威海啊大连也好、啊、 大连 包括像 烟 台啊 嗯， 这些我觉得就是您看看海、 嗯、 然后剩下就是吃我们那边真的吃的太多了太好了 海鲜做的也好 但是八月份是不是还没开海、 哎、没事无所谓 还是有的 就算开了也大多数您吃到的也不都是从它边上捞的 哦、 哎、都是从外边来的 你这么说心里凉了一半 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了。特别感谢嘉颖和豆蔻，谢谢两位， 谢 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下午17点再见喽。 跟着感觉走，音乐也有了颜色，世界也亮了，不管嘴里唱些什么。心跳快乐，已经没有时间挥霍，哪怕还不懂得为何，要让自己快乐，这世界才能为你快乐。自扰的折磨，它又何必呢？生活没有假设，它没有如果，要简单的快乐，别想太多，就像这样唱歌。